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27集。姐姐喜欢年纪小的。一，这个国庆长假，桑稚也从学校回来了。在他返校的前一天，黎平打电话让其他人有空都回来吃顿饭，聊聊天，聚一聚。温以凡和桑岩都还在休息室，当天中午就回了桑家。其他人都在，只有段嘉许还要上班，只能晚饭时间再过来。一家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，临近饭点的时候，桑荣和黎平突然被几个老朋友叫去吃饭，毫无心理负担地抛下了他们四个。家里没什么食材，但说起去外面吃又不知道该去哪家店。最后温以凡和桑稚商量之后，还是决定去买点食材回来弄个火锅吃。刚出楼下大门，段嘉许的车也恰好到了，三人上了车。年后没过多久，段嘉许就从颐和回到南吴，在这边开了个游戏工作室。段嘉许身穿白衬衫，桃花眼烧脸，工作了一天，身上也不带丝毫疲倦。他的声线清润，说话时语速不急不缓，温柔至极。想吃什么？桑岩像个大爷一样靠着椅背，懒洋洋地使唤。开到旁边的超市。此时桑稚正坐在副驾驶上，安全带都还没有系上。听到这话，他回头看了看桑岩，忍了忍，对段嘉许说道， 你按起步价收吧，但这个点应该可以翻倍了。 段嘉许轻笑了一声，侧身帮他系上安全带。桑稚狮子大开口， 收他一千。 行，从你下个月的生活费里扣。 桑岩悠闲地说道。温以凡安静地坐在旁边，不打算参与这两兄妹之间的斗争，只想当个免费蹭车的人。前边的段嘉许倒是在此时出了声，轻揉了一下桑稚的脑袋，桃花眼烧脸。 没事，扣就扣吧，我给你补上。 啊。 桑稚被顺了毛，气势瞬间弱了下去。车子发动，桑稚琢磨了一下这一千块钱的流动，很快就觉得不对劲。 那好像是你亏了。 这算起来，不就成了段嘉许白给桑岩一千块钱吗？他回头， 哥，你不用给了。 桑岩拖着语调，听起来很欠。 不太合适吧？ 合适，你俩关系那么好，算钱才不合适。 亲兄弟明算账，不然多伤感情啊。我这还带了俩家属呢。兄弟，那就算三千。 桑岩把玩着手机，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。桑稚有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，忍气吞声道， 你就别把我算上了，我这上的是我男朋友的车，不收钱。 哥哥，我不也是你的家属吗？不算上我吗？ 段嘉许笑问道。不管听多少回，桑岩听一大老爷们这么喊自己，都觉得是人间地狱。他冷笑了一声，声音毫无情绪。 哼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？ 温以凡也被吸引了注意力，轻抿了一下唇，看着桑岩那不知是不爽还是恼羞成怒的表情，总有一种他在自己面前跟他的小情人调情的感觉。看桑岩终于不痛快了，桑稚就痛快了起来。 哥哥，不要人身攻击。 他们一个接一个的，像是在接龙。温以凡感觉自己这么一直沉默着有点扫兴， 再加上他的前情敌都喊了桑岩这么暧昧的称呼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觉得不能输掉阵势，忍不住凑到桑岩旁边，注意到他的状态，桑岩也偏向他，用眼神询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温以凡贴近他耳边，跟他说起悄悄话：“ 哥哥。” 这声音很轻，贴在他的耳际，带过浅浅的呼吸。桑岩的表情稍稍僵住，像没有听清似的，眼睫轻动。他直视着他，轮廓明显的喉结缓慢地滑动了一下，脸上情绪难辨。两人目光对上，盯着桑岩的神色，温以凡总算有了一点参与感。虽然没有太看出他这是什么反应，但似乎比对段嘉许那态度好了不少。温以凡没再重复，心满意足地坐了回去。但下一刻，桑岩就抓住了他的手腕，挑眉说：“再喊一遍。”闻声，前头的桑稚回过头来问道：“ 什么？” 段嘉许抽空往桑稚的方向扫了一眼，见桑岩没有搭理自己的意思，桑稚眼睛咕噜噜的，忽然对段嘉许说道：“ 段嘉许，我哥跟你说话呢。” 言下之意就是，你再喊一遍，哥哥。段嘉许再度看向桑稚，像是在记恨桑岩刚刚的行为，桑稚还在千辛万苦地给他找不痛快，并且将这希望寄托于段嘉许身上。段嘉许觉得好笑，顺从地妥协道：“ 哥哥，怎么了？” 那点旖旎瞬间被这话打散，桑岩眉心一跳，生硬地抬眼，在一瞬间有了直接拉着温以凡下车走人的冲动。他重新靠回椅背，捏着温以凡的力道加重：“ 没怎么。” 他这回反应没有先前的大，让桑稚没有忍住又回头。桑岩声音轻飘飘的说：“ 在想怎么杀人能不偿命。” 段嘉许把车子停到超市外的停车场，虽然已经谈了好一阵的恋爱，但桑稚还是不太适应在桑岩他们面前跟段嘉许谈恋爱，总有一种在长辈面前跟对象你侬我侬的感觉。进了超市之后，他便拉着段嘉许到另一个区域。温以凡从门口推了辆购物车，被桑岩扯过。他想着刚刚在车上的对话，也不知道自己是在计较什么，但又忍不住跟桑岩算账：“ 感觉你在段嘉许面前还挺不一样的。” 桑岩侧头，温以凡面上平静，一边慢吞吞地拿起旁边的商品，一边说道：“ 不过也挺好的，也多亏了他，我才能看到你不同的一面。” 温以凡又把商品放了回去，唇角弯起浅浅的弧度，声音温和。桑岩手肘撑在购物车上，脊背稍弯，瞧着他：“ 哪不同啊？” 温以凡也说不上来。“ 温双江，你这行为也是新鲜啊，跟老子在一块那么长时间，每回吃醋都是因为一个土了吧唧的大老爷们儿。” 桑岩站在原地，神色懒懒：“ 你这是故意找我茬儿？” 这话一出，温以凡回想了一下，好像确实是如此，毕竟这么长时间他也没在他身边见过什么异性朋友。他不太想承认自己这行为是在找茬，认真地说道：“ 那下回段嘉许再喊你哥哥，你能不能坦然点接受呢？” 桑岩有一瞬间的愣怔。温以凡补充道：“ 不然你俩有点像在打情骂俏。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打情骂俏？桑延身子前倾，抬手抵住温以凡的脑袋，笑了。 还是说你是在怪我没让你尝过打情骂俏的滋味？ 温以凡抬头， 那畜生这么喊我是在恶心我，你喊我呢，那才叫打情骂俏。 刚刚在车上喊我什么？桑延用力揉温以凡的头，将话题重新带回去。温以凡没好意思重复，改了口， 弟弟。 啊，姐姐喜欢年纪小的。 桑延倒也接受，漫不经心道。头一回听桑延这么喊自己，温以凡顿了一下，脸莫名有点热。 他轻抿了一下唇，自顾自地往前走，没有再继续这话题，装作镇定自若的模样。桑延跟在他后边，神态懒洋洋的，又喊了声：“ 姐姐。”“ 你别这么喊我。” 温以凡回头。桑延扬眉，声音中带了一点挑衅：“ 怎么，我看着年纪不够小吗？” 另一边，桑稚边扯着段嘉许在超市里随意逛着，边郁闷的碎碎念：“ 我哥也太烦了，动不动就拿生活费来威胁我。我也不是在意这点钱，但他这样也太幼稚了。” 段嘉许笑道：“他那份以后我给你。”桑稚立刻瞅他，抓住了其中的重点：“ 你为什么要帮他给？虽然刚才看你能气到我哥，我还挺高兴的，但我现在越想越觉得不对。你别老那样调戏我哥，我看着都觉得你俩像一对。” 桑稚憋了几秒，像是选择过河拆桥，像是觉得荒唐。段嘉许无语到直乐。“ 什么？” 桑稚盯着他那像是随时在跟人放电的眼，嘀咕道：“ 反正你以后注意点，我明天就回学校了，也看不到这边的情况，要不然你就少跟我哥见面。” 段嘉许侧头看他：“ 不过我那天看你跟钱飞哥说话，还有浩安哥，也都挺暧昧的。” 桑稚感觉眼前的男人一言一行都像是在蛊惑人心，很不讲理的开始翻旧账。段嘉许模样斯文坦然，慢条斯理道：“ 放心，哥哥只喜欢年轻的。” 说着，段嘉许弯唇捏了捏桑稚的脸，话里带着淡淡的谴责：“ 小白眼狼。” 桑稚装作没听见，扯着他继续往前走，顺带把话题扯开：“ 我哥说今晚吃火锅，那我们去看看蔬菜。哎，对了，你之后就算加班也要记得吃晚饭，不要老吃外卖。你要是不想做的话，可以去我家吃。”“ 啊，那不得见到你哥？” 段嘉许拉长尾音啊了一声。桑稚回头，莫名有些心虚。“ 那你不跟他说话不就好了？” 从这一排货物架穿过，再径直往前，两人走到生鲜区。桑稚一眼就看到站在那边的桑延和温以凡，他牵着段嘉许，下意识地往他们的方向走。刚走到桑延身后，另一端突然有个熟悉的声音叫了他：“ 桑稚。” 他闻声望去，瞬间对上自己的小初高中同学傅正初的脸，其余三人也顺势看过来。傅正初神色明朗，笑了笑：“ 还挺巧啊，又见面了。” 段嘉许的眉梢轻轻挑了一下，注意到桑稚身后的段嘉许以及他们两个交握着的手， 傅正初的表情微滞，脱口而出： 这个真不是你哥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